也免不了搬砖卸瓦昼夜忙，他的身躯太瘦，有谁怜念？官长强迫不非常，想到那打骂林深君怎受，叫你妻连心万里挂肚牵肠啊，我还越发地悲伤。撇地奴独守空闺，灯影儿暗，每夜里常想到月落西方，自对着天涯问翩翩，秋风古道红叶飞扬，思着等啊，断肠的情况要如何是了啊？想我那活命的郎君何日还乡，才能够放秋光。万里巡抚主总死在黄泉路上也应当，这家人胆似金石心似铁，哪管那鞋工袜小路途长，不寻精差寒叫连雁，风吹雨淋但月斜阳，督巡抚主心一定，他是亲送韩一到边疆，关键些落叶霜林风乍冷，江风雨火焰成行，茫茫天地复何处，那浩浩乾坤似奔忙，看家人连步儿难移，交掌而痛，柳腰而焦酸，风口而长，行李语句陈有种，他那力气单薄是勉强，泪珠儿痛洒西风，红子苦苍天呐，何日里才能见夫君泛凄凉啊，我们已呼唤故乡啊。秋风又要送斜阳，今夜在谁家藏铁蹄，他乡何处有爹娘，茫茫衰草迷天地，冷冷寒烟裹孟姜，不听得何处的钟声无主的响，大概前边有村庄，带奴家顺着声音寻一个住处，树林内隐隐透出灯光，这家人走进林中擦了一擦眼泪，原来是个小庙儿，上供着龙王，带奴家在供桌的前边安宿一夜，可怜我 一片前心贴在后墙，无奈何掸了掸尘垢，行李放下就斜卧在供桌的前边，是哪管地冰凉，强咬着牙儿朦胧醒眼，一阵秋风吹透了衣裳，冻醒了家人见一钩斜月的清光儿倒向苏兄似雪霜，这家人面对着月光飘飘白，说嫦娥呀怎不怜弟子，寻夫的苦梦将我那有灵的娘娘。本是普照乾坤临万物，光明宇宙亮十方，求生意惊我男女一个梦，送寒衣遮着丈夫在外地九秋霜，但念他一身落难的年幼子，徐连我万里头晃的小梦想，年小奴乍立风尘十几岁，照着我心窝儿一点怒的泪，倒纹千行，家人身倦方合眼，一片迷离入了梦乡，来了见一个人影儿，双眉紧皱，浑身蓝绿，满面的凄惶，走近前眼望着家人，叹了口气说，妻呀，莫非你不认得我范启良，你本是万里投荒来寻我，夫之好粉身碎骨抱江洋，梦里的家人见夫来也，他是悲喜交加慢脚郎，走近前来说，君万父母梦惊醒，秋风儿在外，月影儿横窗，哪儿有个范启良。坐起来定了一定，满天的秋星，遍地的寒霜，我追悔方才得的这个梦，好叫我一心大不祥，莫非说我丈夫他有了山高水远了吗，因此上昏梦颠倒才有着饿死粮，自解道我做梦全都是在心头想，大概我思念物有准章，天也该亮了处处暖日，地也经湿地化化寒霜，忽听得乌鸦卵气松梢上，那些黄鸟飞出五道旁，这家人站起身形，此小鬼不由向上拜龙王，欲知轻轻歇起雨具，浑身慢慢背起行囊，暗伤心说，小妾我方知啊，这行路的苦啊。 啊啊啊啊！这也是一点前心劲，我们夫妇的情长。庙来，阎鲁生早问儿夫的信，闻听说山海关前工程正忙，这一日家人访至临边境，见风景人烟不寻常，一带的长城连峻岭，雄关高耸映日光，家人看罢长叹气，岛海依山人力能详，但听是丈夫的下落难询问，来了忽见那三五工人皆成行，一个个形容憔悴，衣服褴褛，手提着钱纸，面带着惨伤，一直的够奔关前走。家人说我得个小小问短长，蒙将女走进前来飘飘的拜，小夫人有失领教，爷们莫忙，众人直不忙欢礼，见家人何荣军为带着头场，虽然说不穷金钗，一身的尘垢内含着超群的体态，畜类的端庄，问爷们此处新公民妇内，我丈夫随中做工，他叫范其良，我是他妻孟姜女，我离家来送韩医生。众人见问一起的伤感，哦，你问那范兄弟吗？我们大家前来为范郎，实对你说吧，不管勤劳他的身已亡故了，我们不忍得尸骸铺入长满一城墙，离了快三尺薄石为继任，上边有命夫的名讳，赞着范其良，今日是接近重阳，我们停工考赏，约会着前来烧纸巾朋友的情长，众工人正诉悲哀，还为了哎呀，见闲人相去瘫软，就歇我在道旁，蒙江女苏醒板绳睁泪眼，桃腮破裂泪两行，哭一声夫啊，你坑上我，上方何许绝犯狼，我儿夫手里读书民信义，修身严明小文章，实指望有日归还彪形字，又谁知石沉大海今渺茫，曾记得丈夫临行别小妾盈盈的言辞，我记在心肠，他言说夫妻好比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得两分章，料着我此去修成难回故里呀、啊、再相逢出使周公入梦乡，到如今我种敷衍造例变了，教你去天涯何处钓虎狼，从今后茫茫天地难回首，这是哪有人家寄梦乡，进退无门我唯有一死啊，治好事我是一堆薄骨被风扬，家人哭得如酒醉，就是那铁石的人文也痛伤，直哭的空中的飞鸟难展翅了，直哭的山中的猛虎似绵羊，直哭的神愁鬼惨天地暗，直哭的愁云滚滚日无光，正哭间山崩地裂一声响，呼啦啦把那长城哭倒了一段墙，家人闪目留神看，露出来衣服不是范其良，蒙江女鼻血忍骨见了夫主了，惊动了奉着这钦差走始皇，秦始皇召见孟姜，家人孤云抱夫骨身投大海命赴汪洋，秦始皇连血孝真加坚毅，奉圣旨江边建造的江女庙堂，孟姜女哭长城显得的榜样，传旨今后人提倡接列冰霜，美名在万古扬。

岗上，他追赶责兵，孤顶帮全军逃窜，郭从营猛抬头见云遮，冷月唯有数点寒星，无奈何我转马头回营去交令，少不得无精打采，焦路重行，忽听得瀑布飞鸣，金沙卷起冷飕飕，滚滚阴云淋淋的朔风，霎时间见鹅毛大雪从天降，这英雄盔呀雪片甲挂冰凌，素英枪比冰欢凉，压手中和龙马一步一滑，是勉强的往前行，织锦罗袍堪堪石头，看罗成卷皮怎经得刺骨的寒风，又搭住征战一日，未曾想战半勇，他的那棒山八座两腿生疼，难把座抵成，无奈何我马走进丛林中，爱他乡刁蛮，手拄银枪就战一身情，十指望定定心神，歇歇卷皮鞍，心地猛将棒穿战破，血染桃红，哒哒哒牙关紧咬，疼难忍，急渐渐心如火燎，似有朋颤巍巍，四肢无力，浑身抖，就倒卧在雪地中，哪懂得盔上了方士，哪敢银枪在旁边扔，这不正断这叛家声，上一挂枪动成一条 同人行，两边代代看我多疼，这英雄勉强登堂，江山站起，哎呀，这一阵是头不关心，膀上疼，有绝种，腹内空虚，身上冷。好叫连声，这英雄到此光景，心酸难忍，梦难见，想起家乡是一间，曾记得堂前别母娘亲嘱咐，老人家说愿我儿赴天河北早立大功，儿快归程，这而今娘亲恐怕见一看，你哪知晓肩膀怀恨呐，陷害我罗成，大略中今世不能重见我那老道母啊，啊 时间，手长的锣锤不停的乱铃响，咣当当，他手不多走，看分明，忙问道：“丞相何人？”罗成说：“是我。”啊，说话的可是我儿，为父归城。罗春说：“爹爹呀，食材将建成原籍，生大帐定奸计，要将爹爹的孩子在疆场中团建立。我先锋罗成不讲苏烈勤道，那就是私通敌人，不放你进城，威将令绝不宽容，一律斩。哎呀爹爹，你可拿不住敌人吧，回城好险过。” 起程急忙奔西 千岁，两位父我在肩膀所爱呀，说在这时将我们三代托付你船长托，我儿争强越足光宗，这英雄话到了上心啊，将悲伤大 献出无数的责兵，苏定方双规 天投降，还则罢了，如果然你来看，叫你在乱箭之下丧残生，这英雄仰面朝天哈哈的大笑，苏定邦你不比高威，宋方凋零某若是眉头一皱也算不了英雄，苏定邦请帮担当好好好，忙传令军总们齐发乱箭射罗城，只听得刷刷刷两岸一阵风先响，这将军他那银袍白马白雪染红，都西光剑存一位英雄将，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孙淑君先生演唱的这段《罗城教官》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